好快乐。 林柏希、周兆祥、黄奕彤。 好啦，8:08啊，叫翻翻嚟咧，就系、如果喺新城资讯台嘅听众嚟讲咧，应该系全新嘅节目啦。咁啊，至于新城数码生活台咧，就会有全新嘅主持配搭。咁啊，主持配搭咧就有黄奕彤啦，有林柏希啦。8:00过后咧，咁啊，刘婉芬就出去先吓，让翻个位咧俾阿周兆祥入嚟先啦。早晨，周兆祥。 早晨，大家好。 咁啊，对于资讯台听众嘅话咧，就更加需要一个全新适应。不过我哋就 move on 嘅，咁你知道我哋总会变啦。全新节目希望大家支持啦。如果话俾大家知，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咧就系98%。喺呢边，话俾我知道点解阿周兆祥逢星期都会嚟到先？ 因为咧，即系祥哥，我哋觉得咧好好劲啊！因为佢有啲嘅话题咧，我觉得行得好前。咁虽则咧，有时有啲即系我哋有啲意见咧，都会觉得哇，祥哥你会唔会即系太过偏激啊？吓、啊，佢有时有啲位真系 嘅。我知 challenge 得嘅，祥哥系嘛？ 我 梗系咯，梗系咯。 我第一次同阿周兆祥做节目，我通常几时见周兆祥多咧？就系、新闻啦、 报纸啊、 报纸访问。啊！周兆祥啊，啲环保嘅新闻啊、消息啊，定佢哋会 comment 啊，咁样噶嘛？ 系祥哥有啲部分佢可以去得好尽，譬如佢上一次有一次讲咧，就系啊波鞋咁，即系如果你唔要一对波鞋好啊，征费啦，一对波鞋收你500蚊，你中意抌咗佢咁。 咁你又狼啲，即系我唔反对征费，即系处理垃圾系需要啲成本，等大家可以谂多层。500蚊啊，太狼。 系有啲咁睇嘅，有时我咁睇嘅，即系佢咧，祥哥有时有啲谂法或者有啲想法系行得系。我听落去依刻觉得就好前嘅、或者就哇甚至咁严重啊祥哥。咁、但係褪返一步去諗啊，其实佢个概念呢，譬如有啲佢有啲諗法可能係20-30年前已经諗嘅、但慢慢今日真係实施咗㗎喎。 咦咁 有啲㗎喎， 周兆祥就有 pioneer 嚟㗎喎。咁嗱而家政府就有 pioneer 啦、即係好先锋地话俾、你知啦。大屿山头先我啱啱话一定问你㗎。大屿山呢、就有一个咨询委员会，咁话呢就增加，因为成日话香港冇景点嘛、冇旅游设施啊成咁样。就开14个唔同嘅景点，数、我就唔数晒啦。总之喺大屿山唔同嘅地方咧，又话打算啦，建议咩开水上乐园啊，滑翔伞嘅咩中心啊，仲、有啲咩话头先？ 最紧要就即系开啲路啊，开辟路道路，等你可以更加容易咧去到嗰个地方。 嗱，唔好话唔用大屿山啦，而家用谂住用到佢尽啦。周兆祥，你有咩意见先？ 系咯，嗱，首先咧吓。从高层次嚟讲咧，好开心 嘅， 即系话20年前啊，你开晒啊，都冇人出声啦。而家啲传媒都会嘈嘈闭下，喂，我哋要保育、保育，大家有即系有个保育意识。 即系你觉得我哋整体嘅保育意识提高咗？ 提高得好高啦、10几年、20年前不可思议噶咯。 咁啊系，以前真系咪开咯， 咪开你咪斩晒啲树，咪斩鬼晒佢咯，开咯吓。即系但系而家我大家都明白咧，发展等于破坏吓。咁、我哋咧就系珍惜一啲，因为翻唔得转头噶嘛，冇咗。就冇咗噶啦，咁你话14个景点咁搞法咁啊，系咪好过分咧？嗱，我自己就觉得咧，即系发展是硬道理。即系话咧， 怀祥哥都几癫啊！呢啲句子， 即系 喺香港住，我唔识嘅呢啲。 咁讲就系可能政治不正确啦。即系话哇，乜你都支持人哋嘅破坏啊，咁样有限度地搞啦，系要搞嘅。我支持系 holiday at home， 就唔好搭飞机去曼谷啦，就唔好搭飞机去日本北海道啦。嗱，留喺香港咁多嘢好玩， 排放都犀利噶嘛， 就系呢个咯吓。宁愿咧香港俾地方大家喺度玩咯。 咁但系咁样发展法嘅话，嗱，学你话真系翻唔到转。但如果唔发展咧，永远俾人哋话啲游客嚟一次咯，我唔会嚟第二次。去完个乜乜公园同埋乜乜公园，拜完嗰少少庙，咁我就走噶咯。咁唔开又唔得、 咁系咯，我哋开边啲地方俾人哋嚟做咩嘢咧？即系而家全世界嘅旅游即景点咧，都面临呢一个抉择啦。一方面又唔想踩烂佢，整死晒啲嘢；一方面又继续想搵钱，想有人气咁吓，咁攞个平衡咯。 祥哥，如果你嚟搞啦，你离开啦啊，俾当10个景点你咁先算啦，你会揀啲咩景点咧？ 我都系逐个睇啦。譬如你哋中意玩乜嘅，你要滑翔嘅，你要做水疗嘅。呢啲唔系坏事啊吓，嗱、如果你话滑水，我就又抗议啫，因为主要就系因为破坏嗰啲海洋生态啦，同埋你嘅游艇嗰度就系都要烧几多油啦，譬如多地方俾人行山啊，俾人宿营啊，冇坏啫，呢啲应该做噶啦。 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唔知咧，我可能我纯粹愚见啦。香港做保育咧，其实做得唔够好嘅，即系永远都系一系就拱冧晒佢，一系就乜都唔喐。 就摆喺度就叫保育啦。咁、嗯、两者其实系咪中间攞个平衡会最好咧？ 咁、就是、多啲听下即系各方面嘅意见啦，尤其是所谓反对派佢哋、嗯、即系我哋又唔好话因为政府做乜我哋都要反对， 又唔使为反而反 啊？唔系冇为反而反，好、啊、多时我而家都系咁意气之争啫嘛，系嘛？但系有啲嘢吓，咁就系、是、为咗大家好处啦。我哋讲咗两方面噶，一方面就系香港人多啲地方俾我哋去唞气去玩啦、嗯，多啲设施啦、嗯，等大家唔使飞到咁远啦。香港人成日都话依时以后就话要放假。咁放親假就要飛咗去台北， 即係我咧，我呢啲啦，即係死都死去死喺地度嘅。 我哋好容易理解嘅嚇，咁啊，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哋吸引邊啲遊客嚟咧嚇，係、咪多一啲自由行嘅人嚟誒、去嚟我哋貝澳扎營嗰只咧，係、咪？ 佢幾正㗎，其實講真，不過而家就有啲俾人哋霸咗嚟， 俾人霸咗就我覺得即係好痛心咯。嗰係我哋即係香港人好珍惜嘅資源嚟㗎嘛。咁呢度可以做好啲。开多啲咯，我觉得 提前 嘅话， 点样样开，点样样搞，又可以保护到个生态， 就系、 是、可以攞到个平衡咁。 有得行 嘅，咁我知道咧，每个礼拜周少祥咧都会有唔同嘅 topic 啦、嗯，甚至唔同嘅嘉宾咧带嚟节目度，嗱，即系分享下啦，又或者将个信息带俾大家。今日我系关注啲乜嘢嘅 topic 咧？ 今日好开心咧，就系、是、我哋有新一代嘅 campaigners 啦、嗯，即系以前我哋又上街喺度又举牌，又开记者会咁啦 吓。你而家都仲有， 我啲老鬼而家都应该推下火线啦，搞咗二十年吓，而家又新一代嘅。咁、我三位朋友咧，佢哋系非常之年青，啱啱上位，同埋佢哋接咗棒咧，我觉得做得比我哋好好多，因为佢喺 IT 方面吓，佢哋系好熟啦， 资讯科技年代 系啦，佢亦都有好多新嘅谂法，亦、都佢哋可以摸到时代脈搏嘛，嗯、我哋呢啲點都係老餅脱節㗎啦，嚇！真㗎， 姜越老越辣嘅，捧到佢哋咁樣真係。 好啦，咁咧就想介紹大家咧，一位係阿鐘啦，一位係阿輝啦，一位係 Doris 啦，佢哋三位咧都係一個團體叫做食物知情權啊。咁、你上去 Facebook 一打十五個字咧，揾到曬佢哋。 食物知情權， 食物要咩知情咧？咁啊，不如請阿輝講下。 係咯，招呼先啦，輝早晨，輝， 我係阿輝，大家早晨 ，Doris。早晨， 早晨，早晨， 系咁，不如等我介绍下食物知情权。 好啊， 食物知情权 系乜料？ 系啦，系乜料咧？咁其实我哋系一班即系年轻人啦、有一班义工咁样就搞咗一个专业。咁主要其实就摆喺 Facebook 嘅，咁当然另外有个系网站咁样啦。咁、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好容易 search 到嘅食物知情权，打落去咧，咁就会揾到。 知咩情咧？ 系啦，咁知咩情咧？我哋就系想大家知道食物背后一啲嘅资讯嘅。我哋系觉得好多食物咧，大家喺买嘅时候咧，其实系根本就唔知道佢哋背后生产嘅一啲。 即系你知嘅食物就系、是、嗱、当然我明白，我睇报纸话鹅肝咁会受到即系好大嘅。 系、啊，呢、這个系 呢、這个大家都知道，但系你讲紧就系更加我哋普遍食嘅，即系 冇 错，鸡鸭鹅牛系咪都有呢一方面嘅问题？ 系啦，冇错。 我想举个例，不如我举一个例吓，即系喺过去二三十年咧、因为长哥食素啦，啲人就问我吓，鸡蛋食唔食得啊？我话冇乜食唔食得嘅，食咗又唔系拉去坐监吓，不过个后果你忍唔忍心食咧？你知唔知道食咗之后对你嘅健康有咩影响咧？同埋如果你系相信有一样嘢就叫做万般带不走，唯有叶随身嘅，咁、你知唔知个鸡蛋后面有几多叶咧？咁吓，咁好多人信佛教噶嘛，咁佢哋问啲法师度吓，师傅，鸡蛋食唔食得啊？咁啲法师咧嗰阵时咧吓，二十年前啦，佢都话鸡蛋啊，多数都系不受精噶嘛，未受精噶嘛，嗱受精就唔好食啦，因为嗰度有生命，未受精就食咯，咁法师自己都食啦。咁后来我就知道唔系，而我哋每食一只鸡蛋咧。背后系有好多嘢我哋未知情㗎喎、 例如呢 譬如嗰隻母雞其实系几伤嘅呢呢个都还好啦即系话呢你食咗雞蛋呢系好多好多嘅残暴好多好多嘅伤痛好多好多嘅即系疾病人道先有隻雞蛋俾你食嘅、另外仲有呢、你系间接杀生㗎你系杀死好多雞仔好多人都唔明以前我都唔明 咁我知话真系唔受精其实佢都唔会孵化出嚟㗎。 好似就阿輝讲下。 首先讲下，我其实有一次咧去新加坡啦，咁我去一间印度餐厅嗰度咧，佢系素食餐厅嚟嘅，跟住我问佢你 呢度有冇雞蛋嘅？因為我唔食雞蛋嘅、嗯，我亦都唔食牛奶，所有動物嘅產品。 你本身係咪素食㗎？ 我本身係素食，我任何動物產品都唔食咁樣。咁、嗯、我問佢有冇雞蛋，佢話唔會有嘅，素食餐廳唔會有雞蛋。跟住我覺得好得意喎。跟住我後屘查翻個原因咧，原來印度人咧食素嗰啲係唔會食雞蛋。其實講緊嘅問題就係頭先周少祥博士講緊個受精個問題。佢哋覺得咧，所有雞蛋其實都有機會係生到雞仔出嚟，就算係未受精嘅雞蛋咧，都有機會生到雞仔。即係有時咧，你其實可以喺 YouTube 嗰度揾到啲短片咧，你剝只雞蛋出嚟咧，其實係未受精蛋嚟，但係就跑一隻雞仔出嚟。 但係點解會係咁樣咧？ 係。科學上點解我就唔係好清楚，但係事實上係未受精都可以生到雞蛋。 O、okay, K， 雞仔出嚟，咁所以 機率嘅分別啫。 所以咧，佛教徒咧就食素嗰啲咧，同埋印度教 食啦， 一定唔食雞蛋。佢哋覺得係唔可以食雞蛋，但係嚟到中國咧，好多嘢都變咗。 啊，不如咁啊，我覺得呢個 topic 都幾有趣啦。當然啦，而家醒早餐嘅朋友咁或者 行埋先， 我哋俾少時間你食埋你嘅蛋啊，食埋你啲譬如肉啊成咁樣。咁一翻嚟咧，周少祥啦，同埋食物知情權嘅幾位朋友咧，不如就講下，其實喺你哋角度當中，或者你想宣揚嘅係，譬如我哋食物當中點樣唔人道啦，又或者究竟點樣令到佢哋受到不必要嘅痛苦性，一陣再詳細解釋下，好唔好？ 原來生活好快樂。 8:21啊，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咧就98%。咁今日咧逢星期日有周少祥喺度啦，周少祥咧喺原来生活好快乐咧就会带嚟好多唔同嘅朋友咧，讲好多关于我哋需要知道嘅环保啦吓，或者动物嘅权益啦咁样。今日咧就讲即系食物知情权系嘛，动物知情权呢、這个。 嗯，系啊，我哋系动物，我哋食嘢嘅时候咧想知情关于食物嗰啲啦。嗱，譬如讲开蛋嗰度啦，30年前我开始食素啦，我都知道蛋唔系好嘢，我嗰时嘅原因咧就系、是、动物蛋白质咧，即系嗰啲蛋里边嗰啲咧，未必啱我哋嘅、我睇到好多资料就话我唔需要嘅蛋白质咁样，都唔需要就食咗人只鸡只蛋咯吓，嗰啲系只鸡嘅月经嚟噶嘛，咁你都唔会食人哋月经，点解你食人只蛋咧？ 我都比喻好好嘛， 但系比喻好多朋友 唔好意思，我好大声 食紧炒蛋， 事实嚟噶， 煎蛋炒蛋真系两套两， 希望大家已经食完 嚟噶，各位好啦，咁啊讲完啦，咁咧后来咧我就。发现一样嘢，因为我以前养过鸡，就发现系好残忍嘅。点解咧？嗱，你呢只鸡蛋咧，就假定系一半公一半乸啦， okay, okay. 即系小鸡嘅时候， 明白。 咁咧，佢就养大咗佢咯，即系就抱出嚟咯吓。咁只鸡仔点算咧？即系公鸡仔吓，佢系拎去用碌地车碌烂佢嘅。鑑生或者把佢打死佢， 即系好多方法，有啲系焗死，有啲系 碎碎机 嗰只， 碎 纸机嗰只，咁咧，咁系咪好残忍先？即系话你每食一只蛋咧，就会有机会系有一只公鸡仔就系落咗碎纸机嗰度咗啦。咁我就觉得哇，咁好残忍啫。咁我开始就唔食蛋啦。即系咁， 呢个系30年前已经系咁样 啦。后来即系10多年前，我听到呢一个啦吓。 就更加唔食。 但最近就系啦，而家话咩话？我哋香港人其实因为食蛋咧，杀死咗几只公鸡仔话。 我哋 一年。 我哋每个月都杀紧10万只。 每个月10万只 鸡仔，嗱，因为我哋食蛋。 但我不如我哋再即详细啲听众之下，咁我继续介绍嘉宾先啦。除咗有周少祥啦，有阿黄同立派之外咧，仲有食物知情权嘅三位啦，分别阿辉啦，有阿钟啦，同埋有阿 Doris 啦。咁我嗱，我到而家为止咧，虽然之前有报告都讲过，因为大家吓要保住母鸡嘅鸡仔先可以养育成鸡，咁啊先生蛋，所以杀咗公鸡。但其实即系食鸡蛋冇啊！嗱，我哋喺西方嘅营养学上边咧，不嬲都话嗱，我哋食蛋啊，蛋白质啊， 错嘅， 你俾佢我讲先啊！即系究竟食物知情权嘅朋友，点解食鸡蛋喺你角度系的确唔人道？即系等大家知道多啲唔同嘅立场都好嘛。 哦，首先讲嗰只母鸡即系生蛋，即系唔讲杀生嗰部分啦，净系讲个母鸡佢生蛋嗰个环境其实好差嘅，即系清洁得好唔频密啦，咁其实系踩住自己嘅粪便啊，其实成日都会病。 你先系内地一定系 全世界 其实全世界都系咁。你讲到就算系先进啲嗰啲咧，只系好啲，即系最先进嗰啲德国 啊，系 啦，即系讲到欧盟嗰啲即系条例咁 严谨 咧，嗰啲动物福利嗰啲条例咁严谨咧，其实执行得都唔系好，因为大家其实唔系好重视呢啲嘢。 O K， 即系变咗出咗事嘅时候，嗰啲群众嘅压力唔系好大，佢哋冇乜， 因为大家都唔。有到有蛋就得咯， 唔系好重要啫嘛。但系其实我觉得 動物嘅痛苦其實都可以好嚴重嘅，所以即係我哋即係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成立呢個專業嘅目的。咁嗰啲雞咧，佢哋仲受啲咩苦咧？其實除咗污糟之外，佢好窄嘅。佢哋因為太窄咧，佢哋好中意互相去啄對方，因為一路係冇嘢做，當係一種 情緒都影響啦， 係啦，發泄或甚至係一種好無奈嘅娛樂。咁所以亦都因為咁咧。好多時會啄死嗰啲同伴咧，咁嗰啲農夫為咗避免呢樣嘢咧，佢哋係會喺佢出世嘅時候就將個雞嘴咧切咗佢，仲要切兩次嘅，而且 呢個又係全世界都會發生嘅。 係啦，因為唔做嘅話咧，你就唔可以將佢好密集咁擺埋一齊，咁你嘅成本就會上升。其實一切都係錢作怪。 呢個你唔講我真係唔知 道， 呢啲真係錢作怪。 所以知情咯， 係啦， 同埋我哋都要知情啦。 跟住又由於錢作怪咧，切嘅時候係唔會有任何嘅嗰啲麻醉，因為點可能？咁啊，嘥時間同埋嘥嗰啲藥，佢幫佢麻醉咗先至去切嗰只。 咁多嘢咩？ 係咯，唔會啦，一嘢一刀就切落去。 你都係咪一出世？但呢個我都睇過啲 documentary 講過，就係話一睇啦，睇你只雞仔孵化出嚟係仔定女啦。如果係仔嘅話，就好似頭先周雪祥話齋，掟埋一邊，因為喺佢角度冇用噶啦嘛。因為佢哋要 keep 住啲女雞，係啦，叫廢飯啊嘛。咁女雞要為生蛋，其實係咪真係有咁嘅事實？同埋佢哋會點樣處理啲雞仔咧？即係雞女留低啦，雞仔會點處理咧？ 佢哋喺个工场度咧，佢哋有条输送带嘅，咁佢哋 sort 好之后咧，佢就会将嗰啲男嘅鸡仔咧一手就掉去，佢有两条嘅，一条系女，一条系仔咁样。 女就 keep 啦， 女嗰啲咧就去咗佢哋要去嘅下一个站啦。仔嗰啲咧，嗰条输送带咧，通常最即嗰啲所谓经济上有效率嗰啲咧，就直接去咗一个水纸机咁嘅嘢嗰度，就直接碎咗。有啲细规模啲嗰啲咧，就会储埋一桶咁就焗死二氧化碳，整二氧化碳入去焗死佢。 其实鸡仔真系冇出路咩？点解要咁样对啫？ 因为鸡仔 你都养大鸡都可以养去食噶，其实即系点解要咁样？ 又系钱作怪， 系啦，都系钱作怪。因为公鸡肉咧唔好食啦，一来，二来咧佢哋因为嗰啲类似，我唔知佢哋个睾丸酮系佢哋嘅 version 系乜嘢啦？应该系类似呢啲，因为男性嘅动物咧，佢哋嘅嗰啲新陈代谢会快好多，消耗多啲食物先至可以生到。 所以计翻成本嘅话， 计翻成本根本生出嚟又难食。又生得慢， 所以一切都系钱作怪。 佢只会 keep 大约好似二十分一咧，用嚟配种咁就算，然之后其他就杀晒。 哇！佢真系阴公啊！即系喺个世上出现一阵，跟住就用咁嘅方式去结束佢生命。 一日之内， 一日之内嘅事。 唔系，我今日上你哋嗰个 Facebook 咧，即系食物知情权呢啲知识，即系呢啲资讯都会有嘅。 有呢个资讯，我哋有片嘅。 哇！有几 有啲影像化系啦，小神入啦， 神入。朝早就唔好睇啦，食埋早餐先睇。 我觉得大家系应该要知道嘅，同埋如果大家觉得呢啲片咧，你连睇都要觉得渗入嘅话，咁其实你放入口系咪都应该渗入？ 咦，好好喎呢个谂法，我觉得非常之好。 你对眼都接受唔到，点解你个口、你个胃可以接受到嘢？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人类咧就好唔中意就将心比己嘅呢一个部分，即系唔会幻想下自己系就系嗰只鸡仔，一出嚟嘅时候咧就困咗喺呢一个咁嘅空间啊，咁细嘅空间入边，一间房仔困一百几个人啦。咁为咗咧就系阻止你哋咧互相打交啦，咁啊将你嘅手斩晒佢， 哇真系好！ 咁然后咧只脚咧全部踩住嗰啲生活嗰啲环境咧就分别嘅， 几乎所有嗰啲农场动物都有呢个情况。 我 猪都系， 我见你而家俾个宣传单张咧，其实就一阵我再讲嘅，即系关于譬如屠房啊、鸡啊、牛啊、猪啊等等，即系受到唔人道嘅对待啦。但我想问周少祥先，咁而家收音机旁边可能有好多即系家长们听嘅，咁不嬲话俾我知道咧，嗱，即系食鸡蛋有蛋白质啊，有营养，咁 B B 先会大。咁唔食雞蛋啦，聽到頭先阿輝講嘅嗰個情況，有乜嘢嗱？呢方面你專家啦，有乜嘢可以取代先？要快高長大，要生育嘅，我哋都要。 其實咧，唔食雞蛋咧，仲快高長大快好多啦。我身邊好多 B B 都係咁樣樣咯。植物性食物即係食素啦，嘅蛋白質多好多。 例如邊啲可以攝取啊？ 西蘭花嘅就隨便噏一兩樣嘅蛋白質係多過牛奶幾十倍㗎。牛奶嗰啲我吸收唔到㗎，同埋牛奶你食落去嗰啲係變態嘅蛋白質嚟㗎，因為煮熟曬啦嘛，係嘛？咩嘢煮過都變態㗎啦，所以我哋咪係食生咯。 你慢慢要適，你慢慢適應下㗎。 咁但係西蘭花啦，咁仲有啲乜嘢係蛋白質係 豆啊好多啦，乜豆都有好。 嗰度係蛋白質㗎啦，好、嗯、多係果仁又有啦、啊、我而家譬如我個人呢係蛋白質過多喎，我你都係蛋白質過多喎、嗯、我大個仔唔使發育呢越多蛋白質差牙嘅機會越大喎、哦。 其實城市人全部都係蛋白質過多。 即係總之我哋唔食雞蛋有其他選擇喺周上講咗啦。好咁我哋聽聽我哋交通消息同埋新聞同埋我哋嘅廣告先。因返嚟呢繼續同周兆祥啦，同埋我覺得今日幾有趣啊！食物知情權嘅朋友講下，其實即係如果我係食嘅食物，原來帶俾動物咁多嘅痛苦同埋傷害，咁大家喺食之前係咪仲可以反思一下咧？一陣翻嚟繼續。 原來生活好快樂。 好啦，全新嘅节目啊，全新嘅配搭嘅，咁啊有林派嘅在度啦，咁啊有黄亦彤啦，同埋逢星期一八点到九点咧，都会有周兆祥嚟到嘅。早晨咁多位先， 早晨早晨。 咁啊，同时间咧，今日都有几位系年青人嚟到嘅。头先都倾咗一阵咧，都觉得哇，原来我哋食嘢咧，即系我喺我角度纯粹食啫嘛，原来系食嘅背后咧，好似做咗好多残忍嘅事情。咁佢哋嚟自一个即系佢哋个网有个专业啦，咁啊叫食物知情权咧，主要就系讲紧动物，即系我哋成日食嘅食物啦，喺佢嘅即系成为食物之前，原来受到好多唔同嘅痛苦嘅，咁啊，即系等佢三位讲多啲啲啦，不过有辉啦，有钟啦，同埋有 Doris 喺度噶。 咁啊，头先咧讲咗呢一个鸡蛋，都估唔到鸡蛋咧，即系我自己耐唔耐或者成日都会食啦咁。咁 其实我日日都食，我都食真嘅真嘅、啊，鬼知咁多嘢咩？ 咁啊系啊，原来喺个生产嘅过程当中，只鸡啊点样对待佢哋咧？头先讲一啲好唔人道嘅方法，譬如喺一个咁狭窄嘅环境咧，佢哋嗰个嘅生活环境系好恶劣嘅，踩住啲粪便啊，为咗咧就防止佢哋互相啄嚟啄去咧，出世嘅时候已经系即系切咗个嘴噶啦、嗯，即系叫啄啄嘴。 咪最唔人最唔人道系话即系冇嘅，即系鸡女就留低，鸡、仔就即时即系 就拜拜。 系啦，即系喂咁，但我又想问啊，我不如试下问下几位后生仔，即系周兆祥话嘛，要交棒俾啲年轻人啦，希望为佢争取好多动物权益。其实三位咧，我知道你本身各自有正职嘅，即系有唔同嘅工作。呢、个食物知情权咧，系你哋一个即系义务，希望即系将个信息带俾大家。点解会？有呢、一个谂法去做呢一样嘢，即系坦白讲，乜都唔做咪继续打工啊，搵钱咪得咯。点解要花时间去将啲信息带俾大家？系因为咩原因咧？系咪阿钟答我咧？今次 系因为其实而家我哋一个资讯好发达啦，以前喺电视度冇机会睇到嘅嘢，而家我哋喺网路度就可以睇到咯。所以我哋个网站咧，其实只不过系两年到都冇，咁就有八百几万嘅点击率啦。 嗯嗯。 然之后个 Facebook page 都有四万几个 fans， 好犀利啊！ 唔系咁系好嘅。證明多啲人知啲信息啊！ 因為就係大家係有呢個需要，佢哋都想知道究竟啲食物係點樣嚟嘅咧，即係佢關心自己嘅健康同埋都關心。 但你哋點樣志同道合？起碼我今日三個喺度啦，阿 Doris 啊、阿鐘啊同埋阿輝咁樣，你點解即係會組成呢個食物知情權咧？ 係咪本身認識嘅咧？大家？ 本身唔识嘅，我哋系因为搞呢啲嘢识嘅。 OK， 咁啊就即系有心即系做落去咁样。OK， 咁啊好啦，咁啊讲下你哋啦。咁啊头先讲鸡蛋啦，讲鸡头先周兆祥嗰句吓，即系我啲朋友即系 send WhatsApp 俾我，即系个月经嗰度已经好爆啦， 惊一惊嘅。 系咪？咁但系除咗鸡蛋，我哋都唔人道之外啦。我见你宣传单张，你俾我睇到咧，鸡啦、牛啦、猪啦，其实喺成为我哋即系。卓上面嘅佳肴之前咧，都可能受到唔同嘅虐待啊，唔好话虐待啦，系总之对待啦。但系佢系几唔人道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你哋嘅观察，特别你资料搜集得到啲乜嘢数据啦？阿辉先定系阿 Doris 成阿钟咧？ 今次交俾 Doris， 好啊 ，Doris 啊 ，Doris， 你讲下究竟你睇到啲咩数据咧？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特别需要关心一下，即系我哋讲八口嘅，可能系动物啦，有啲咩问题？点解咧？唔知两位主持人知唔知道其实香港香港人食几多肉呢、 哦、香港肯定好多。 香港系差唔多全世界嘅都市嚟讲，佢系最食最多肉嘅。 最肉嘅真系。 喺香港冇乜嘢特别呢，食肉呢系真系好叻。 你谂下打边炉。即系乜又讲得你睇返 肥牛囉。 肥牛囉。 一定要食。 而家咩猪颈肉囉。即系总之你冇肉嘅话，你个餐饭就会觉得冇理由啦，即系咁样囉。 系啊，所以好夸张嘅。咁有冇啲数字可以话到俾我哋啲听众听，究竟几夸张呢？ 我可能我讲数字，大家可能未必有嗰个概念。 你要换翻做几多个即系维园足球场嗰啲系嘛？ 其實例如好似之前講話之前講話減排咁樣，減排碳排放，其實好少人會即係好少環保組織啦，會講話減少食肉嘅。咁當然背後有其他原因喺度啦。咁我哋自己就計過不即係計過一條數啦。其實如果我哋即係因為香港人其實每年2014年啦就食緊46万吨牛肉嘅， 46万吨 係啦。咁可能大家都有少少知道啊，其實我哋可能畜牧業啦，即係特別係養牛啦，其實喺巴西即係會產出好多熱帶魚肉噶嘛，而香港係全香港係巴西嘅進口商嘅第二。 第一系美国， 但香港得个 第一，但系俄罗斯应该系， 哦系啊，俄罗斯咁牛噶，原来都 OK， 系啦，咁所以其实系。即係香港人其實可能我哋本地，因為就本地供應嘅雞腸、豬腸其實係真係比較少，雞比較多啦，雞有80%啦，係本地活雞係本地供應啦，牛係冇咁滯嘅，係全部即係外判曬出去出面。咁所以我哋係喺香港係睇唔到嘅，好少人討論，因為冇得睇啊嘛。咁但係就全部去曬外面咯。 咁即係話我哋咁有咩咁牛，唔係即係話咁肉嘅關係咧，所以我哋就更加需要知道我哋食嘅肉啲點樣去生產啦，點樣嚟啦，有啲咩啦。咁不如我哋試下講下牛啊，既然 就講下牛咯， 牛。我哋有好多唔同牛嘅，就除咗话巴西嘅牛之外，咁你而家啲人啊食得好高要求噶嘛，日本啊和牛啊，咩俾音乐佢听啊，唔知啊，即系嗰啲 A 五级咁啊。 但其实即系呢类咁样，系唔系都代表住啊已经人道咗，定系点样都好，即系畜牛业都系唔人道嘅咧？譬如喺你哋嘅即系资料搜集上面， 不如我用一个大家可能容易接受啲，即系俾动物权益容易接受啲嘅角度去讲讲环保啊。因为其实牛咧，你就算系。点讲呢都系一个极唔环保嘅嘢。因为牛呢佢个胃会产生甲烷，甲烷佢嘅我唔记得系几多倍系二氧化碳，总之佢系比二氧化碳更劲好多嘅一个温室气体。而且佢排放量好大，同埋我哋食咁多嘛。牛隻系真系好多，即系一个牛棚入面嗰啲甲烷可以储到可以。 咁我哋就算我哋唔系畜牛业，咁我哋啲牛本身生存啊生活啊，咁唔通系杀晒啲牛咩？佢哋本身都会生啲甲烷出嚟噶。 我觉得我唔可以用呢个讲法，因为咧呢个市场需求咧系会令到啲农夫去养多啲牛。 即系如果我哋 其实而家呢个世界嘅任何嘅农场动物咧，都系比即系你讲牛猪， 即系比本身喺 生态系都几百几千几万倍 嘅问题啦。 因为只要你有需求，就会去 养多啲咁啊，搵多啲钱， 养多啲出嚟。咁既然咁唔环保，咁我唔同你讲动物权益，你净系讲人类，即系讲环保嘅即系环境嘅影响，我已经觉得系。 咁讲翻你哋嘅专长，因为我其实好想知多啲关于食物知情权，即系动物嘅即系嗰句佢哋嗰个权益啦，咁样。好啦，如果我唔好就系讲佢嗰个甲烷问题啦，即系牛。牛业咁有啲乜嘢佢哋即係寫今日而家8点寫一分又就住讲呀，即係太残忍嗰啲呢就即係係啦，你哋讲我知道。 残忍佢哋又讲得唔。 咪最讲个真实俾我知道。我要个 truth 系乜嘢囉。 譬如去过或者。 废讲呀好 吓。啦牛要首先好多时都要去过啦，其实系类似原因驚急到嗰啲同伴啦。虽然佢哋冇即系猪啊鸡嗰啲咁 aggressive， 但系都会伤到嘅。咁另外就系牛啦， 锯咗个头 又系啦，同埋都讲开牛啊，讲开牛奶啦，即系牛奶可能大家都觉得咧，应该系最唔残忍嘅动物产品，但系其实又唔系嘅。即系你要饮到牛奶，首先你要将嗰个阿妈个最亲爱嗰个 B B 你要抱走，如果唔系即系。佢飲咗咁人類飲咩呢佢攞乜奶呢咁嗰隻牛仔呢又係一樣嘅。如果係男仔嘅話呢多數就係變成小牛肉。即係點解會有小牛肉呢就係咁嚟。點解小牛肉往往都係男性嘅呢就係因為咁啦。 其實我 女嗰啲就會變成男。 其實周長冇話咩我哋其實食嘢呢但你好耐冇食肉啦即係我有食肉啦。其實我冇理你都唔知啦即係我食嗰啲牛啊豬啊定雞係男性定女性其實我真係。 冇研究過㗎。 你點係你點會研 究其實我哋以食素之前呢我哋都冇。 唔識㗎真係。 研究我哋食物係乜嘢。 係啊你話咩男你話同你話豬小牛仔嗰啲係男仔我從來都唔知道。 是不是是我哋香港人呢对于食物是一啲都唔了解嘅又唔关心㗎喎。我哋觉得我身体咁重要但我哋一啲都唔关心。譬如你知唔知呢我哋嗰代以前啦你讲食鸡啦食鸡公即係公鸡同埋食鸡乸係完全两样动物嚟㗎仲有扇鸡啦个味道系完全唔同㗎鸡行仔。 而家已经冇人 care 了。 即係少女鸡同埋师奶鸡系唔同㗎争好远㗎喎。譬如咁我食木瓜系食哇公木瓜定乸木瓜嘅喎，即系讲个木瓜都有分，味道完全唔同，个样完全唔同嘅。香港人一啲都唔了解呢啲。 哇，咁啊，似乎大家就系趁住我哋今日呢个环节认识多啲啦。好，继续揾阿辉讲。好啦， 奶，咁當然都好似有少少對個 B B 唔人道咁樣。咁整體真係要殺啦，真係要我哋有牛肉要食噶嘛。咁其實整體過程喺屠房上面係會唔會有啲即係都幾唔人道嘅情況出現咧？ 其實當然係會有咯，即係屠宰咧，無論你係屠宰咩動物咧，即係第一個問題就係咧，佢其實好多時係喺。即係有意識嘅情況之下被殺，即係雖然有所謂有啲國家有所謂嘅法例咧，我講最高標準歐盟咧，佢哋係要求要將嗰隻嘢係搞到無意識，佢可能用空氣槍啊或者用電擊，但其實 暈咗噶啦， 係啦，佢理論上係要暈咗先合法嘅，但係其實事實上好多時咧，嗰啲卧底咧，即係動物權益嘅卧底咧，入去拍咧，其實係好多仲喺度，即係佢哋反吊住噶嘛，然之後你見到佢哋掙扎緊，咁好明顯其實係知道。 但點解有法律呢，即係唔好講啲冇法律嗰啲啦，即係有法律保障都咁唔 care 呢，係因為冇人舉報。 執法就首先隻動物自己唔會舉報，然之後屠房裏面嘅工人唔會舉報，然之後入唔到去嗰啲人又唔識舉報。或者就算真係知道啦，曝光咗，大家即係因為冇意識就唔會覺得哇好重要，即係因為覺得動物根本就唔需要理嘅。 我呢個世代呢，公眾嘅輿論係好緊要嘅。 咁你輿論好有冇人會有輿論係會影響執法㗎好 衰。咁我相信冇人會暫時呢一刻㗎，嗰個聲音唔夠大。 我聽得最多㗎呢，最多呢即係話我牛係有靈性。所以相對之下食牛啲人好似就少啦，因為宗教信仰啦，因為有貴啲啦，又話牛呢到臨屠宰之前呢會喊啦，咁所以覺得好有靈性啊，唔敢食咁樣。但其實係唔係淨係牛先有咁嘅感覺呢？咁豬啊嗰方面都有。 其實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最想關注嘅亦都係豬，因為我哋覺得豬係一種即係好受誤解嘅動物，即係好多人話豬咁蠢，但其實豬咧係比狗聰明，好多人都唔知道。 豬係非常之乾淨嘅動物嚟嘅，豬乾淨過我同你啊，係梗係啦，係我哋咁樣養佢養咁嘅啫嘛。 豬中意瞓泥漿係污糟，其實咧佢哋係。將啲泥漿咧去黐喺自己嘅身上咧，去降温咁樣，而冇話真係咩污糟嘅嘢都可以接受嘅。 O K， 係啦，同埋豬係有音樂感，識得打機之類嗰啲。 係 咩？豬打機仲勁過狗打機， 真係啊！ 真嘅呢個研究顯示。 Problem solving 嗰啲咧，其實豬係勁過狗。 你咁又話豬智商係高啲嘅？ 係啊，係啊， 比絕大部分嘅品種嘅狗都要高。 哇！咁但係如果咁樣，佢哋智商咁高，即係佢情感都有啦。咁即係話佢當佢 被殺嘅時候。 唔知被殺啦，未去到被殺添啦，即係成個成長，成其實佢哋知， 佢哋好知自己嘅命運嘅，其實好多，即係譬如試過有個農場咧，有隻豬咧係大頭最聰明嗰只咧，佢係解咗鎖之後咧，佢幫。不过佢好即系有啲奸嘅，佢帮自己熟嗰啲猪咧就解咗啲锁，然之后就留低咗有啲我谂应该系唔系咁 friend 嘅猪咧，就然之后咧嗰个农夫咧就失去咗嗰啲猪。 真系 啲鬼仔。 咁喺嗱，你就话即系喺食物或即系对动物嘅权益比较高嘅要求，譬如欧盟嗰啲，咁理论上咧，我哋成日话善待动物或者人道啲，其实最终都系食，即系杀啦，我都要食咗佢啦。但系佢哋嗰个叫做饲养嘅地方，会唔会已经相对之下俾佢哋有一个？理想啲嘅环境定系点咧？阿钟 系好难，不如等多我哋嘅成员 Doris 讲。 好啊，阿 Doris 帮我再睇啦，定你两位讲。 我转头会 pass 俾阿钟，我可以讲下，因为其实我住嘅地方咧特别嘅。 系 咁，唔知道大家可能睇新闻咧，有关农业嘅可能都系嗰啲猪啊、鸡有病啦。我就住喺嗰头，就系元朗嘅大江埗附近啦。咁我住嗰度，其实附近有啲垃圾尸体收集站，有阵时我经过咧都会叫啲尸体摊喺度。咁我谂住香港冇乜边个系会即系住嗰度附近叫。咁同埋因为大江埗系一个农业嘅重点，即系重心嘅区域啦。咁其实就算而家好多鸡场、猪场都发，即系退还翻个牌照都好啦，都仲有好多个区里面仲有好多猪场、鸡场。咁我哋试过曾经就去嗰度睇啦。咁我同其他成员啦，咁唔单止去鸡场、猪场啦，亦都去过可能系屠房嘅门口去观察咁样，都见到好多嗰啲即系我哋觉得比较惨嘅状况。咁呢个就可以等阿钟讲下系啦。 系咯，点样残忍法咧？即系佢哋。 咁而家我哋香港有三间屠房啦，我哋每年就屠殺緊160萬隻豬，即係呢個數量仲係唔計冰鮮豬個喎，係即係5000隻一隻豬啦，5000隻一日啦咁樣。 5000隻豬一日。 係啊，5000隻豬一日。咁樣呢，我哋嗰陣時去睇，我哋去屠房前面睇啲豬車啦，咁有啲豬嗰日好熱啦，啲豬就會嘔曬白泡，因為佢哋好遠喺大陸嚟，好遠水路咁嚟，佢哋就好嘔晒白泡，然之后咧个样晕晕沌沌啊，好似上中暑咁样。 可唔可以上只坐 云车浪咁？ 真系云车浪， 死咗好多 嘅。哦，即系原来会死好多嘅。O K， 好啦，咁嚟，但都成功嚟到啦，扭住百鋪到啦， 好多，但會有咯，即係對我哋嚟講好多，但即係佢哋會控制個死亡會太多，但係即一百隻死一隻， 因為對佢嚟 咁樣死法，我覺得好， 同埋佢哋理論上都唔想佢死噶嘛。如果以經濟角度去睇嘅話，你死一隻就賣少一隻噶啦。 之後咧，之後點處理咧？ 係咯。 咁之後入咗牢房啦，咁我哋就只可以聽見一啲慘叫聲啊咁樣，咁我哋就入唔到去嘅，係囉。咁但我哋另外又去咗本地一啲元朗嘅豬場入去睇啦，咁我哋就喺上面喺度望，之後呢就見到，即係我第一次睇囉，即係之前都知道殘忍㗎啦，但第一次睇囉就係覺得好震撼。你就係見到因為母豬呢佢哋有佢哋點樣養嘅呢，就係佢懷孕嘅時候呢就要困住喺一個母豬行為難度嘅，佢哋就成個懷孕期啊都冇得喐， 即係唔喐得嘅， 係唔喐得嘅。 即係譬如佢三隻成一尺，就三隻成一尺嘅啫，就隻豬就只係得企同坐，企同埋佢冇得坐㗎嘛，即係企同埋瞓低 ,ok。 即係佢連轉身都冇得轉身啊！好多人就比喻就好似我哋可能坐飛機咁樣，就俾人限制咗喺嗰個位度成世咁。 我諗再貼身啲就棺材咁樣形容啦，即係根本就喐唔到，就擺咗喺個活棺材裏面咁樣啦。 咁佢就成世就喺嗰度度過咯，即係佢哋啲肌肉係會萎縮嘅咁樣。之後佢哋咧係好悶嘅，佢哋係即係佢哋因為你咁樣俾人困人都癲啦咁樣，佢哋就會咧不斷咁喺度咬合嗰啲籠咯。佢哋係唔係食緊嘢嘅，但係想咬合咬合咬合咁樣，即係。就好残忍，同埋一次要运好多，好似运咗几百隻，即係成个地獄咁樣。 咁就呢啲母豬就負責生豬仔嘅啫，咁佢哋就即係公用就係生完一堆可能再生下一堆。咁到生到佢哋唔可以再生嘅时候呢 點處理呢， 佢哋生幾批之後就變咗肉㗎啦，係呀，都係生產能力下降之後。 即係牛又係咁，產唔到奶之後又變牛肉。 即係最後都係要屠宰，所以我哋都係覺得雞蛋同牛奶更加殘忍，係因為嗰隻動物即係俾我哋剝削咗一身之後，我哋都係要殺佢嘅。同埋佢哋都係喺佢哋個其實都係仲係好 BB 仔嘅時候就俾人殺㗎啦。即係可能牛本身有20年壽命嘅，佢可能做奶牛佢就4歲就俾人殺㗎啦。即係都係好年青嘅時 候。而家呢佢哋嘅統計呢，一隻母牛所一生所生產嘅奶呢是40年前的母牛的40倍啊，40倍啊， 長長 它是產奶機器吃很多的藥去這樣搞出來。 咁 係啦，現在你吃的牛肉不好意思呢，那隻牛是一生未曬過太陽，未出過街，未聞過新鮮空氣，是運了一個好像頭先你說棺材咁樣，未轉過身的，即是他一生向西就向西，他未試過向東的，一世喎企喺度或者躲喺度，就俾人喂嗰啲嘢，下面有糞便，污糟邋遢不得了，成日就咬嗰啲鐵欄，咬足一世，因為他是精神失常的，每一隻你食到的牛都是變態的牛嚟的。 我聽到之後他就覺得幾心噏，但即係我一間 成身病曬。 我就想返嚟想問周少祥同埋即係食物之情嘅朋友啦，即係廣告之後呢就好啦，當然全世界嗰個大家都食素嘅，咁唔食肉，咁問題就解決啦，唔使再煩啦，但係都冇可能㗎嘛，咁應該點樣做呢？ 講講下就有可能㗎啦。 係 我哋焗住個地球冧囉，咁就有可能啦。 好，咁樣返嚟再討論呢個問題，繼續返嚟有原來生活好快樂。 原來生活好快樂。 繼續原來生活好快樂，除了有周少祥和林柏希和我黃奕彤之外，繼續都會有就食物知情權的三位朋友在這裡。剛才聽食物知情權他講這麼多關於雞蛋啊、牛隻啊怎樣在個生產過程之後啊，對或者之中有一些真係好殘忍嘅對待。 好唔人道添。 咁但係講真啦，即係我聽完之後呢，我相信當然我就可能即係咁近距離或者咁樣聽完之後會有啲反思。但係呢個社會好多人都可能有啲人或者會知，咁但係關咩事啫。 唔係，我覺得呢即係直接講啲切身影響嘅，即係對如果人係好自私好現實嘅，即係要一講到話啊，對我哋自己本身即係食咗呢啲肉啊有咩影響啊，咁有咩健康唔好啊，我諗大家會更加alert添。咁呢方面有冇啲咩補充呢？即係食物知情權嘅話費啊。 絕對有嘅，除咗環境或動物呢，當然我哋亦都關注大家嘅健康。咁其中一個肉嘅最大嘅問題呢，就係呢幾乎所有肉嘅，即係無論係魚、雞、牛、豬啊，任何都好咧， 鱼都关事， 系鱼都会嘅，系会加咩咧？就系加抗生素入去养咯。咁点解要加抗生素咧？一来系防疫啦，即系喺佢哋未病之前咧， 预防性 系啦，就要预防定，因为佢哋个环境好污糟、好逼、好污糟咁样咧，好容易病噶嘛。空气又唔流通，咁所以咧为咗唔好损失，唔好死咗有损失咧，就会落抗生素啦。咁抗生素咧会增加个产量，令到嗰啲肉生快啲。即系包括仲有其他激素嗰啲嘢啦，咁咧 抗生素有咩问题呢？有好多动物用嘅抗生素其实系同人类抗生素系一样。咁、大家都会听过抗药性呢个问题啦。咁、你用得多就会产生啲超级细菌、超级病毒。 唔系我有冇滥用抗生素，系我食咗啲嘢入去，我根本唔知道原来有咁多抗生素。 仲有啊，你有冇听过安眠药？你有冇食安眠药先？你想唔想食二手安全药？安眠药先、 啊。动物都有摆安眠药。 咁咧系有人揾阿长哥，就系、是、话：长哥，你知唔知道边啲药房咧有啲过期安眠药卖咁？我话吓，以为做咩啊？佢话我养鱼咁，我养鱼要食安眠药，梗系啦，啲鱼啊，如果因为佢运到佢咁死啊，即系咁狭窄空间吓，佢、正常嘅鱼咪游水咯，游水咪你撞我撞我咯，同埋头先都讲啦，佢真系发癫啊嘛，佢太闷啊嘛，食佢食埋啲激素啊，即系周身都精神 好 energetic 咁样， 你撞我撞你，所以佢长期食安眠药嘅。长期食嗰啲最平安眠药，即系过期安眠药。咁咧，你而家食咧就食紧二手安眠药，唔好意思。如果唔系，嗰啲鱼又唔大，根本要呢条鱼咧，又咁细条，去到汤嗰阵时咧，都系长期处喺半催眠状态，即系温温顿顿啦，咁先快肥。因为佢唔喐啊嘛，唔喐咪食少啲。 但佢哋自己排唔走嘅，基本上喺身，即系喺佢哋嘅身体度都有残余嘅呢啲喺度。 系啦，因为佢哋嘅肝肾嗰啲能力咧，同人类差好远，咁变咗，同埋嗰啲农夫计嗰啲量咧，其实唔系好食。 嗱、我今日听咗阿周少祥讲，咁我听咗即系食物知情权嘅朋友讲，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有好多心机旁边朋友嚟讲，我又真系冇可能好似周少祥嗰啲，即系已经咁下定决心啦， 即系食。 咁我呢个问题就系我全食素嘅就冇问题啦，即系大家。唔使再食肉啊，冇呢啲饲养嘅问题啊，或者唔人道。咁、我唔系噶嘛，都好多即系朋友都唔可以放弃食肉噶。咁点咧？你呢方面有冇乜嘢意见咧？阿钟吓， 就算我哋唔可以立即食晒素啦，但我哋都可以减少食肉嘅。就算减食肉咧，就好似美国咁样啦。其实上一年咧，佢哋食少咗肉啦，咁然之后咧加埋咧，即系每个人啦，咁就我哋上一年美国佢哋嘅数字已经系食少咗4亿只动物咯，即系植物性 4亿只， 系啊，植物性嘅飲食就系、是 okay. 即系未来嘅趋势咯，素食系，即系我哋就冇低估自己嘅力量，即系我哋每日都有三餐， 循序渐进咯， 即系可能即系平时食我当用扒，即系具体讲啦，三块扒嘅，你可以减少做两块，再做一块，即系自己身体健康最重要啦，系咪？即系食多啲菜都好噶嘛，另外就系因为咁。减少咗咧，对整体嘅动物嘅嗰种杀生啊，或者佢嗰种唔人道嘅对待咧，其实都有帮助嘅。 对环境同埋对自己健康都有帮助。 系咯， 因为你需求大嘅时候，咁啊供应就将会大噶啦、一切都系正如长哥话斋啦，钱作怪啊嘛。 但系 Doris 有嘢补充，我头先即系想埋个咪，想表达。 我冇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食多肉红烧系习惯嚟嘅啫。即系如果你会知道，呢啲嘢系真嘅，即系你唔好再压自己啦。系啊，即系你摆个肉落口系好多问题噶，唔单止可能系讲紧你食鱼，其实都有痛风嘅问题，即系呢啲我哋讲唔晒啦，今日咁又道德问题啊，又环境问题，又健康问题，食少啲啦，香港人系啊， 大家都话咧冇可能啊，唔可以啊，咁样嗱，200年前咧讲起解放黑奴系冇可能唔可以嘅，系咪先？100年前啊，话冇可能唔可以戒烟啊， 每一个解放其实都系 吓，个个都话冇可能嘅，而家咪一路做晒咯。 咁但系我想问咧，即系其实如果大家周少祥呢方面就系专家啦，其实唔食肉，我哋用其他嘢去取代，譬如头先我讲咗啦，如果唔饮奶嘅话，咁问周少祥嘅话，其实你话 豆类啊、西兰花 都已经有好多即系蛋白质咁样，其实唔食，我谂系咪而家在座周少祥啦、阿辉啦、阿钟同埋 Doris 系咪都唔食肉噶？ 系啊，都系食素 vegan 食素嘅。你哋身体状况上面有阵时成日话啊，譬如我练大只嘅，我食素我唔可以大只，或者我身体好易，有啲朋友就话，哎，我食素好易病嘅咁样。你哋切身嘅处地，可唔可以分享啲你哋嘅即系经验啦？ 少咗病， 即系少病 系啦。会 唔会 以前会便秘嘅，而家唔会 唔会唔精神。 Okay. 同埋我哋有个今日冇嚟嘅即系朋友系啊。都系食纯素系练大只嘅，我又有几个系有4-5个呢啲咁 大只仔嚟嘅。 如果大家想睇佢哋嘅 Facebook page， 可以去打无肉肌肉咧，就会搵到佢哋。 无肉肌肉。 咁啊，周少祥有咩补充先？对呢方面， 周少祥唔大只， 都系嗰句话咯，就系佢话有人讲过咧，就 if。Butchers have walls, all of us are vegetarians。佢话如果所有屠房都系玻璃墙咧。 咁啊，全世界都食素。 啱啊啱，即系我好明白头先点解 Doris 佢哋咧，即系话系啲素食者，因为你见到啲咁嘅情况，见到佢亲自一只动物俾人咁样屠宰，或者一啲咁唔人道嘅待遇咧，其实你真系食唔落噶。 其实等于我哋咧去厨房咪成日都讲嘅，话诶我哋喺餐厅好靓啦吓，咁啊，诶唔好入个厨房啊，即系厨房咧有好多嘢你见咗之后就唔敢食噶啦。 君子远 跑。系啦，咁但系调翻转而家就系话，如果大家仲有机会去屠房，甚至去饲养嘅地方，玻璃墙去睇嘅话，我想大家就更加不敢吃那麼多東西、我想今天一個鐘頭就講不到全部的資訊，甚至片呢我們都不敢早早講得那麼具體給大家知道。有興趣的話就可以上到食物知情權，我想這五個字大家懂得打到、上到去 Facebook， 不論是 Facebook 專頁甚至有網站呢，裡面就有很多這方面的資訊。當然這個是自己選擇來的，食肉還是食菜，不過大家可以為個世界為自己想多一點，好嗎？好，麻煩了這麼多位先， Thank you、